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終於今晚咧就 full team 上陣啦， 好多晚冇 full team 咧， 我要 call 咗幾多支紅酒嚟先至揾到兩隻歌， 我唔知道有紅酒、 啊，紅酒係主要係 serve 我， 我哋 full team 唔係講緊你個啊，講緊現場嘉賓啊， 哦，現場觀眾，OK， 我哋起碼今晚就成十幾十人坐喺現場底啊。 哦、好像第一次咁多， 第一次咁多人， 歡迎！死啊！今晚我醉咗咁點算咧？ 你唔會醉啊？ 有人送你翻屋企咯，你想話？ 你醉咗，我同你去賞花。 想花冇教啦， 你两个 有个地方啊，想菊花。 你以为咁样好 romantic 咩？ 想菊花梗系唔 romantic 啦，想樱花。 咁系咯，同你先至大镬啊嘛。 咁又唔系喎，嗱，你睇下呢个阿汤家华同阿张晓明嗰张相。 嗯，系。 我初初以为喺同志网站 cap 出嚟。即系谂下后边嗰啲花咁灿烂喺度，即系咁样岔开，咁然后两个嘅笑容。 不過真係好奇，我覺得好奇怪啊！依家唔係好似阿湯家華自己喺個Instagram 定 Facebook 放， 佢自己放先， 佢自己放啊！ 佢自己嗰啲文字都曖昧啦，佢話充滿住浪漫戲劇性。 咁佢啲英文人咧，即係對於呢啲咁嘅形容咧就差啲嘅。我哋就會話直教生死相許咯。 你呢啲古文修養好啫，你 唔係我睇金融嘅啫，我大佬。 但係上一句好似係問世間情是何物喎， 咪所以收起佢咯，大佬。 係咯，咁我就。覺得好簡單嘅啫，我就會用翻呢個《人民日報》嘅頭條，叫做湯家華苦心獻菊花。 咁鬼切你真係，唉，劉西良。 錦豪苦心獻菊花係一個《人民日報》嘅頭條嚟嘅。 我今日突然間諗一樣， 但係你嗰個係櫻花，你點樣落咗去菊花咧？嗱，你有呢個喺呢個要撞 乜動物根啊？櫻花同菊花係咪同時可以存在㗎？在個環境裏面 你問到我不識的，我想櫻花就代表浪漫，菊花就代表實際。 菊花是我來拜山用。 你真的，你不是真的不明白吧？ 我當然知道啦，你不知道我今天就是醒起一件事。我爸呢即是沒什麼讀書的嘛，小學都未畢業的，他只是做了兩件事，對我教悔，或者他幫我做了，就是送了進去讀喇沙。第二件事就是經常提醒我不要賭錢和不要吸毒。但是我估呢，我不是絕對對同志不敬，我估如果他知道那時候有 喇沙是男校呢 同性戀的話，他一定會提你第三件事，就不要玩菊花的。 但是送你去喇沙是什麼原因呢？又什麼解救呢？即是不想你那麼早拍拖，知道你個人是早熟。 佢嗰啲阿叔當年佢知道呢啲咁嘅名校，咁咪求其送個仔入去咯。即係好似咪買咗幾嚿， 唔係，但嗱，我覺得 幾嚿水都走啊，送俾人噶。 湯家華之特別咧，我覺得係即係真係浪漫啊！你明唔明啊？嗰種咧暗通曲款，但係又喺面前扮唔出櫃，嗰種感覺啊， 有啲收力嘅感覺。 係啦，即係 即係出下又唔出，出下又唔出嗰種。我唔係講嗰樣啊，係啊。 喂，好多現場觀眾嘅大佬， 你嚇得我，我以為係咩濕枝蛙， 係啦，將個節目變咗濕枝蛙，你真係， 我哋請濕枝蛙支持。 兩條大男人加埋成百幾歲，大佬用啲咁嘅文字，乜浪漫地戲劇性地相遇， 即係佢用慣英文嘅人咧，就因為點解你講 romantic， 如果係真係用英語對話嘅咧，都 OK 嘅。 你兩個係政治人物，點會用 romantic 咧？我想 咁啊，係 即係等於好簡單啦。陶君衡就約咗阿馬草嚟出嚟談判，然後陶君衡就話：我哋喺呢個好 romantic 地、好戲劇性地喺菊花樹下相會。你估人哋諗起咩？諗起乜嘢？ 佢同阿馬草嚟解決咗啦個恩怨。如果係 唔 係 我舉例啫？我 嚇就約阿黃毓民噶啦， 係啦係啦，或者約阿黃毓民出嚟。 唔係我嘅講法就係我同馬草嚟競爭嘅咋。是不是看看大家哪样各有长短嘛，是不是不是那样啊。你们成功买这些。 这么紧张这些东西。不 是 一讲起嘻嘻你就知道。 你一讲开菊花我就理了大佬姐你真的。 我怀疑他是过分恐同症。是 啊是 啊。是啊，我们这些比较坦然。就是好像张晓明。 喝大两杯。 坦然面对。 嗱，唔好俾酒佢饮啊！以后 但系我谂住你倒埋嚟一啲啊，大佬。 即系一张咁嘅嘻嘻相咧，就我觉得就嗱，我记得上一次系咩咧？俾人呢种感觉咧，就系阿长毛同阿曾玉成去旅行。 嗯 嗯 ，Will TV 嗰次 ，Will TV 记得 系嘛？ 好多人睇啊嗰集。 唔系，但系嗰我冇嘻嘻嗰集咧，我觉得个 gimmick 几好嘅，即系话带住矛盾去旅行啊。 带住矛盾去旅行， 咁佢两个咁样真系好明显喺个议会嗰度成日啊，俾阿长毛俾人赶走啊嘛，阿曾玉成。 但你要記住男士惺惺相惜真的要很小心。 嗰集佢係惺惺相惜就 係啦，即係你睇下，譬如吳宇森嘅呢個《辣手神探》，呢個李修賢同周潤發， 嗯， 即係惺惺相惜咁啊。周潤發坐喺張凳嗰度，幻想李修賢坐喺度係點咧咁。即係我嗰陣時候僆仔睇，我覺得機味都好重。 係咩？ 係啊。即係呢啲男同男之間政客嘅 死啦！我好多男喺呢啲咁嘅環境裏邊，即係都同我惺惺相惜嘅喎，大王。 係咩？好多咩？ 係啊！不過我哋係即係大家。 你唔會攬住阿黃浩明 ？No！我哋係大家即係同一個性傾向咧，所以咧唔係嗰種同啊，而係即係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即係究竟點樣可以即係容易啲追到女仔上手嚇。 呢、這個我覺得唔使、這個、解釋啊，明 白。係啦，你係好恐同，真係好恐同，仲要咁解釋幾句。 係啊，我驚你哋有誤會啊嘛。係 嗱，呢個就係叫做櫻花樹下喺呢個北京嘅玉潭苑公園裏邊賞櫻，就大家咧曖曖昧昧就唔想出櫃咁樣。咁另一邊廂咧，就同一個禮拜咧，就喺呢個嘅民主黨黨慶啊。 嗯、 話說當日你在場， 係啊，真 係你就唔嚟主持呢個節目就去咗。 大王、啊， 原來係咪李華明俾咗公關費你出席呢個活動先？ 冇， 真 係，因為點解咧？其實我係唔記得嘅。係佢星期一夜晚黑咧，阿達咧先至 send 個 message remind 我，咁、所以我就中午就咪 send 個 message 喺我哋撈。 咁你見唔見到阿林鄭啊？ 其實我見唔到喎， 你見唔到？ 唔係佢嗰陣時候入場嘅時候咧，起噓噓嘅。 哦，你梗係坐頭位好遠啦，你 好遠啦，我我三廿二位啊，大佬。 哇，大佬，咁啊，即係半途嗰位咯，歐樂軒啊，同你啊嗰啲一齊。如果我去都係坐嗰位喎。 你可能坐我隔離啦， 嗰位半途。 我本來想 call 你啊，有兩個位，不如我哋喺現場做啦，不如咁樣。 都得喎，即刻對個麥埋。 好嘈嗰度。完全第一我聽唔到胡 椒，我哋咪話出征咯，嗰日應該去。 係啊，你應該出征嘛，大佬。 小心啲講， 越搞越鹹嘅，真係。哎， 人哋以為真係變咗。 我講緊正經嘢，又打斷你真係。 嗰個征唔係嗰個征喎，大佬。 我知。雙喜欣嗰個。 繼續。 咁咧就我喺現場我閃過一刻，我真係閃過。喂，屌佢咁樣入緊嚟，我係咪應該行埋去嘘嘘嘘佢？收起啦！你知道我哋寫文連呢個habit 嚟噶嘛？即係 practice 嚟嘅，應該係咁講嚇。 但 我諗下 喺人哋黨慶就唔 係啱嘅。因為點解咧？上一次我喺寫文連主場咧，飲大兩杯已經出咗事㗎啦。 我知道就叫歐樂軒唱城邦會戰勝歸 來 ，no， 搞到佢俾人 DQ 咯。 我上到台咧就係、是、民主黨賣香港，唔知點解咁講啊？唔記得咗啦，即係前因後果唔記得咗。跟住咧全場跟我嗌寫文連嘅。蔓延喎， 咁民主黨又買台喎，好似 民主黨好多人喺前邊啊，大佬。跟住啲人話：，陶光華你係咪 short 咗？ 我好似有啲印象啊，呢一幕。 唔怪之啦， 即係新聞之後有新聞嘅。 佢唔知講咩，同我講緊笑喺度玩嘅。咁我咪喺度玩咯。咁點知原來佢哋咁認真嘅啫。 唔怪之啦，你坐三廿二位啊，抵 Q 死 啊！ 係啊，仲請你算好啦，真係。 所以經過呢次教訓咧。即係人哋嘅主場，我梗係唔搞啦。我半個主場寫文連，我都已經出咗事。 嗱，你據你現場觀察，你覺得林鄭捐錢係好似佢今日解釋咁樣係偶然啦？ 偶然，我覺得 人性化嘅安排，定係李華明幕後嘅公關安排咧？ 我覺得係即係隨意嘅啫。27万，睇下冇人可以捐多3万，其實搶噏嘅啫。 就啱啱，我覺得真係事實上話27万有人就噏，就不如齊頭啦咁樣。 即係。老实讲，我哋认识民主党啲人咁耐，佢边有咁叻、咁好部署、咁咩啊？ 民主党嘅领导层就唔叻啦，当然大家都知啦，因为我哋走晒啦嘛。问题就系话佢公关叻啊嘛，你谂下以前有卢子健喺度，就专系咩咧？就收出边啲单， 嗯 ，lobby 民主党嗰啲就佢去做，客就系佢代。 系 嗱，而家就交托咗俾阿李华明啊嘛。 嗯， 咁我意思我揣測啫，當然 你陰謀嚟嘅啫， 係啦，純粹 我唔信嘅，呢啲嘢 純粹係亂噏製造民主黨分化嘅啫，我而家 係 即係話李華榮會唔會收到人哋有人所託啊？就係、是、製造 專 係 要做一場戲出嚟， 製造大和解。嗱，我唔信特首辦嘅人 tap Instagram 嗰個助理會亂咁寫大和解嗰個字落去，呢、這個我嘅理解係絕對冇可能嘅。 無論27萬又好，30萬又好，33萬都好，都會話：喂，我而家出嚟唱《笑看風雲》，有冇人捐多3萬啊？咁樣咁咧，其實佢自事前咧，你想講啊嚇？我估 以我嘅理解，你話明 夾埋呢一個嘅林鄭，跟住佢即係舉手，唔通你叫人哋唔好啊？咁樣係嘛？你想講係咪？即係你十六世良話捐三萬，咁我梗係殺啦，大佬！我點知原來你有陰謀嘅啫，大佬！原來你係幫曾蔭權喺度亂。 唔係即係話嘅意思咧，站喺民主黨嘅角度嚟睇，佢出三萬嘅時候，佢嗰刻都唔知點反應好。就算覺得有問題都好， 冇錯， 嗰刻已經過咗洞啦，你唔通 stop 佢咩？ 唔係，雖然我上個禮拜五我有一個 comment 就喂嗱，除非你好似我哋寫文聯路線咁，三司十三局加特首，我哋係唔請嘅。 唔係應該係咁咯。 嗱，你請得人哋嚟。我聽到嚇，最初就話去酒會嘅啫，但林鄭主動話我想食埋飯，咁你唔通推人咩？ 咁難 推噶嘛？ 咁你都唔醒？ 跟住咧，佢嚟到，佢再話頭三萬，咁佢好順理成章呢、這個故事。 唔係依個講法我都聽過，而且係合理嘅，因為點解咧？你睇到留喺度食飯咧，淨係得林鄭一個，所有官員都只係出席酒會，即係話咧起初原本嘅安排咧，應該就係只不過係出席酒會嘅啫。 冇錯。 咁但係咧，嗱，如果林鄭咧咁樣即係要求喺度食飯嗰刻咧，究竟民主黨應該點回應咧？我自己仍然覺得，喂，梗係唔得啦！ 你而家時候孔明容易講咯，我梗係話，喂，唔使派俾三萬我啦，你派錢俾香港人啦，咁我梗係有 flare 啦，大佬。 或者嗱，啲三萬你捐俾邊個組織啦？咁咪得咯。 啊，捐俾紫藤啦，唉，咁樣。 唔係，喂！事實上咧，我哋成日話你係政治公關高手啦， 我低手嚟嘅。 一張相， 衰咗佢影， 同台食飯一張相本身嗰個嘅 visual impact 咧係好大。第一，第二，你唔會將自己陷入一個你 control 唔到嘅處境。而家 exactly 係咁啦。林鄭一坐低之後，就有啲你係控制唔到嘅場景出現咗啦。 除非你好勇咯，徐少華，即係你佢話捐唔得。唔使啦，唉， 唔得嗱，依個我都明白啦。 咁但係你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喺由你請佢嚟嗰個酒會嗰刻，其實你個路線已經定咗啦嘛。 嗱，咁 即係細良最中意教我呢樣嘢嘅，你定咗條路線咯。喂，咁嗰啲嘢順理成章，三萬又唔係三百萬， 即係呢個就同所有嗰啲 三百萬好啲，三十萬都好啲， 三萬就超 三萬就真係 我哋三個每人一萬都買起民主黨，大佬 就出事啦！我就係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問題。 咁咪即係同嗰啲教練性侵運動員係一樣嘅啫喎。 即係點啊？ 初初就幫你按摩，唔係初初幫你按摩， 係 然後就幫你誒攣下高啲，攣下高啲。 你睇得 A V 多啊？ 跟住就最後尾，你連個精操都冇埋，而家就係咁啫喎，三皮嘢買咗你嘅政治精操喎。 不如咁啦， 你話呢個唔係 planning， 我就唔信。 喂，不如咁啦， 我唔信啊！ 我哋城寨救翻佢，就集三萬蚊就退翻俾阿邊個？ 我覺得唔係，而係城寨救翻民主黨就咩咧？城寨民主黨嗰將個三萬蚊捐咗俾我哋。而家有得撳錢嘅，即刻喺 super chat， 咁就害死我哋喎！ 唔緊要啦，我哋百毒不侵，擺明係冇水嘅我哋，係咪先？嗱，如果你話明聽緊嘅話咧，我即刻調轉幫你兜。如果你捐三萬蚊， 只要你華明啊，可能即係因為呢個公關 show 啊， 收三百個啦，係嘛？ 冇錯啦。 喂，所以我就話嗱，呢啲嘢特首去出席呢啲社交唔係社交活動，係政治活動咧，一定事先咧每個禮拜咧就會高呼一個 diary 嘅。高呼個 diary 嗰陣時咧，就嗰個新聞統籌專員好，新聞處長好，特首辦助理好，就會話一次就係去幾耐，然後去幾耐有冇 take Q 有冇？咪兜即係有冇見記者？ 嗯， 現場有邊啲人去？嗱，據我所知咧，就我唔知道啦。我想問一下民主黨係咪因為咁樣而叫走咗胡蘇嗱？我唔知啊。據我所聽到嘅咧，胡蘇應該會出席嘅， 係咩？ 當日 OK。 咁但係當林鄭決定去食飯嗰陣時咧，就全場我唔知啊，你見唔到胡蘇喺度嘛？ 見唔到， 應該胡蘇冇。 唔係我好遲到啊，我都 應該胡蘇冇去啦，應該就係、是、我估就係、是。 你諗下，如果啱啱成個場景係調轉咗，係胡蘇坐喺度食飯， 胡蘇捐三皮嘢，贏曬啦， 贏曬啦，大佬。 係咪？如果我做 PR， 唔係啊，胡蘇勁啊，勁頭啊，我四萬咁樣。 係啊，或者胡蘇上去唱，大家我唱完俾三十萬民主黨又得。 咁佢又冇咁闊佬啊嘛？ 唔係，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嘢咧一定係充滿住政治嘅計算。好似今日林鄭所講嘅，因為人性化處理咧，我係唔信嘅，其實。特首的社交政治活動是沒有人性化這個問題在裏面的，他出席不出席、這個、等於當年梁振英是我所理解的是答應了出席的張炳良、 嗯、 都要給他直接打個電話去抬頭、 嗯、 不准出席、 嗯、是 這樣的嘛， 所以我 所以邊度有人性化嘅啫？ 我都同意咧，呢個係一個完全係安排而計算嘅，喺政府嗰邊，我同意嘅。 因為佢冇嘢輸嘅， 佢冇嘢輸， 冇嘢輸嘛， 七七七冇嘢輸嘅。 嗱，而且林鄭咧，你睇到佢係佢嘅其中一個主力策略咧，就係、是、要籠絡民主黨。 啱啊！ 呢個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策略，亦都係要向阿習總交功課嘅一樣。 冇錯。Exactly. 一開始佢就玩大和解嘛， 唔係所以今次咧 咩踢錯啫，佢根本就係玩緊大和解。 嗰30,000蚊抵玩到爆。 喂，我都話啦，即係作首詩，即刻作首詩啦，叫做張曉明玉潭冤，櫻花樹下琴湯家華。 呢有詩嚟嘅咩？呢個係 未聽完。林鄭月娥民主黨黨慶硬入，你話係咪夾硬嚟啊？ 不過民主黨好後悔㗎啦，你唔知啊？ 喂，唔係 佢第二日咧有個消息就係咧，因為我收到民陣有個 group， 我唔知點解入咗民陣嘅 group 啊。佢嘅總幹事辭職， 嗯， 但係佢冇公開。佢總幹事話：我要退出呢個 group 啊，因為我啱啱辭去咗民主黨嘅總幹事嘅職位。 辭咗未啊？ 辭咗啦。 咩名啊？ 唔記得叫咩名啦，我唔識嗰啲人。 唔係嗱，另外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呢一個可以係偶然事件。好啦，到尹兆堅嘅地區辦事處開幕，張建宗渡河， 係 呢個係咪偶然事件？ 呢個絕對唔 係 啦。 所以我就話呢條係成條嘅政治路線，你唔好唔認啊！特區政府就係要溝民主黨， 係成條路線。 係啊，就係要溝民主黨嘛。 曹啊，姓曹嘅 Christopher Chou， 本人於今日3月21日，嗱星期二晚宴啊嘛，星期三咯，正式辭任民主黨總幹事一職啊。 感激每一位民主路上的伙伴，大家江湖再见。 跟住下面就 left 咗啦。 喂嗱，退出咗。我又唔係好想話重棍勾。 可能人哋一早已經辭咗職咧。 勾落去民主黨嗰度啊，但我都係想翻翻去嗰個之前嘅問題，因為點解咧？我自己覺得咧，嗱，我又唔同意啊。頭先阿土所講，我覺得呢個可以預見嘅，即係話民主黨啊，如果係即係醒啲，我唔係話你咧，而家去同阿七七七大家。之間有啲咩更緊密嘅合作係一件唔啱嘅事，我唔係咁講。但係喺公眾觀感嗰度嘅 management 咧，我覺得係應該係可以好啲嘅。喂，你一個咁老咁已經咁多年資嘅政黨，點會唔知道唔識得判斷喺今時今日呢個氣候，你同阿七七七互咩啊？互暗互 你錯啦， 暗通曲 暗通曲款咧，呢一樣嘢係應該係地下情嚟嘅。 你錯啦，你 應該係地下情。 你以為民主黨搞？politics 好 professional 咩？ 啊，你兩個專家啦。 I don't think so。 如果係，我哋就唔會走啦。 冇錯， 又係你走咗之後先變成咁。 佢成日係點諗咧？即係例如話，當年政改方案點解佢會 accept 你老細即係周永權嗰個方案就係咧？佢其實係希望唔係諗住嗰個方案能夠帶向香港嘅民主，而係希望能夠有建立同老共嘅溝通渠道啊。嗱，唔錯得曬嘅， 唔錯得曬，我 唔錯得曬。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你唔可以喺違反嘅原則之下咧去做呢樣嘢噶嘛，你都唔可以喺未有終極普選嘅承諾嘅情況之下做呢樣嘢啊嘛。佢戇居就戇居在呢度。 唔係嗱，我頭先講暗通曲款最重要嗰個 暗通款曲係嘛？ 暗通款曲 係 唔係款啊？唔係30,000蚊嘅款 項， 係個暗字啊嘛，只可以暗中可以明做啊嘛。所以話政治呢啲嘢，你俾人睇住，即係點講咧？兩個。話就話初戀第一次相見偶然相見咁樣，大家互生情愫，點知一埋牙就剝曬衫啦！ 唔 係 啊， 即係呢個就係大家 唔係同埋佢第二個計算嗱，除咗佢希望建立同阿爺嘅溝通渠道之外咧，第二樣嘢佢就係覺得我要攞中間嘅選民啊！ 嗱， 因為點解 呢個可以討論啦？ 因為點解咧？佢嗰班所謂嘅 professionals 咧，其實真係一啲好保守嘅人嚟噶。OK， 即係喺美國可能做咗共和黨，喺英國做咗保守黨嘅人，咁佢哋成日都會咧喺佢耳邊咧就。係咁嗡嗡叫咧，就話俾你聽，徐少華，即係如果你民主黨主席啊，唉，有時啲嘢唔開到咁盡啊，我哋中產唔中意咁噶，係咪？咁所以咧，佢好多時咧就想即係籠絡呢一班所謂唔係好心黃嘅人。係，其實佢從來喺佢嘅計算裏邊咧，心黃已經唔係佢嘅 market 嚟噶。尤其是你俾社民連啊、人民力量啊，甚至乎即係葉普成嗰啲搞咗之後咧，其實佢係不斷想咧係拉嗰啲淺藍。過嚟拉啲錢王過去身邊，所以佢出事嘅，呢個係佢嘅政治路線嚟。 嗱，呢個咧我反而覺得真係值得討論。 所以我咪話係公開， 係個判斷問題啦， 唔係偶然，唔係蝦碌咯。 嗱，我就算覺得喺策略上面咧，阿土你頭先所講嘅嘢咧，其實係即係你測即係觀察政治嘅人都知道有所謂嘅不同嘅光譜啦， 嗯、 所謂嘅溫和民主派，你嘅票源咧係主力喺嗰度啦，民主黨。所以 even 係咁咧。 我都是認為是可以討論，不過我仍然覺得這個是判斷問題。即是說什麼呢？在今次這件事件當中，我認為我仍然是說你是判斷錯誤，因為這個公眾觀感我認為連溫和民主派都覺得不好，不接受的。 因為在我在現場呢，第一我聽不到，因為我真的32圍很厚， 掛著吃的 你的，還有 我有時要走出去吃口煙所以我很多時候我未必聽到， 不然有錢吃啊 唔係嗰啲好，唔係嗰啲好渣嘅。 如果美點雙輝啊， 同嗰啲倫敦大酒樓差唔多。誒、哎，對唔住啊，我唔係。 打個咁多年喺人哋嗰度， 我一年去兩鑊， 但係放毒 喺嗰個咁嘅環境裏邊咧，大家飲大兩杯嘅時候咧，好興奮啊！即係喺嘻嘻哈哈嘅環境裏邊咧，係好難咧揾一個人咧係好頭腦清醒咧。喂，唔得喎！ 喂，嗱， 收呢筆錢唔得喎，咁樣。 喂，呢個咪就係香港話喺度咧，就會有呢個。 司徒話我估都中計啊！ 呢個咪就係我覺得香港政黨業餘嘅問題咯。幾時都應該要有一個人有清晰頭腦嘅人咧，喺現場嗰度咧係做呢個角色㗎。 喂，同埋你好簡單， 唔係食嘢嘅嗰個人。 你知道林鄭嚟，你係咪會打電話問清楚佢？你要留到幾耐？會唔會必嘢？ 啊， 乜乜乜？你其實大家 係啊 ，exactly 摸曬底嘅應該 係。我唔係覺得佢哋唔 professional。 我覺得唔係啦，我覺得最重要係 有意啊！你覺得？ 唔係佢哋有個心態，我覺得，因為梁振英圍堵咗佢咁多年， 嗯，突然之間好開心， 五年，即係話等於有位男士做咗毒男，譬如 Lens， 知明白， 讀咗咁多年啦， 任何一個女士走埋去， 任何一個啊，包括小黃君啊，都會出事啊！ 你好醒咩？你原來好咩噶？好多桃花噶你？ 我冇你咁多，我櫻花多。 唔係佢好出名噶呢樣嘢， 有 周圍咩唱噶？ 呢啲嘢 就我未識佢之前已經聽到啦，笑話。 呢啲唔可以台前講嘅呢啲嘢。係係係啦，呢個呢個圍堵政策嘅後果，呢個係圍堵政策嘅後遺症嚟嘅。當你成個建制圍堵佢。圍堵到一個地步，當佢一鬆翻個嗰個嘅，即係圍堵一開翻個窿俾佢嗰陣時咧， 好興奮， 有種接近權力嘅亢奮。嗱，我見到我冇去現場，我就係見到阿張文光接待林鄭嗰一嘢咧。 我知道你講咩嗰幅相喎？ 嗰幅相啊，係啊， 哇，十足九頭咯嘛，大佬。 呢個 exactly 就係頭先亦都係我講個 point 啦。呢啲嘅相，呢啲 visual 係危險噶嘛。 不過講晚咁，雖然我同阿張文光以前好多過節噶啦。我知唔知我差唔多試喺六四咧現場咧晚會同佢打交咁滯？ 係咩？ 係啊！ 咁你實打贏佢啦！ 唔係嗰啲人攔住我，一定鑊。 咁你等人攔啫，你都係。 唔係因為佢嗰陣時候好過分嘅，佢話呢個係我支聯會嘅主場。 啊！ 你可唔可以刪細聲啲麥，同埋你唔好頂住我啲位。咁我話大佬，六四晚會你㗎。 哦，因為籌款嘅問題。 係啊，唔係我唔係幫我自己，而係我幫其他人。因為嗰陣時候我都仲係支聯會幫手嘅。我話大佬，六四晚會唔係你嘅。你成個人血饅頭好耐啦，契弟咁樣咁上下嘢啦，咁樣收尾爭你大嚿。但係咧，張文光咧嗰晚我見佢飲得好醉，我感覺 係咯。 因為點解佢見到我都講孟聯嘅，都醒起講孟聯嘅，仲係即係又係十足九頭咁嘅。所以你誒咁、你見到我都十足九頭咯，何況見到林鄭大佬？ 即係大家都好放鬆。 係啦，我覺得佢有少少嘅 accidental， 有少少撻 Q 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叫佢再做一次。佢一定要啦，個三萬蚊，知道咁大鑊。 唔係，我相信民主，我相信民主黨係塔 Q 嘅。至於李華明係咪收個公關錢，我唔敢講。但係咧，我又覺得政府咧就肯定今次係有意為之，依一將依個搬上台前啊。 北京 搬上台前， 北京嗰場玉潭冤上英啊，同民主黨講嘅係同一場戲嚟嘅，根本係。就係、是、後邊習近平嘅路線，就係、是、要打港獨嘅話，就要將統派拉過嚟啊嘛。 Exactly。 好啦，仲要咩咧？就要將譚耀宗亂噏嗰段説話將佢否定啊嘛。玉潭冤公院談話最重要嘅 message 其實唔係嘻嘻啊嘛，而係話譚耀宗唔代表共產黨啊嘛。呢、這個唔係中共官方立場。 亂噏。 嗱，當日我記唔記得我上個禮拜二講？ 唔係大喎，那個客觀效果就係、是、咧。我喺度。 當日我就話，當譚耀宗呢個講法中共官方唔否定嘅話，呢、這個係推翻咗。1997年以嚟，民主黨同北京支聯會同北京之間嘅共識啊嘛， 但係佢今次咧已經係製造咗客觀效果咧，令到你哋有人自危，即係佢揾個賊佬嚟試沙煲，一試咪成功咯。你諗下，連泛民開嘅招待會，老實講，你問我，我就覺得無謂嘅，喺個無端端記者會裏邊， 賣乜春啫？ 賣咯，我唔通我每一次我哋做老漢撈鬆之前嗌一次 結束黨主席咁啊， 戇 X 食飯之前又嗌啊， 咪係咯， 係嘛？ 咪上一集講嘅就係話， 喂，一站都要嗌，如果你講 唔係淨係譚耀宗啊嘛，雙譚啊今次 兩嚿痰噶嘛，一個譚耀宗，一個就譚志源啊嘛。 係， 所以加埋之後， 跟住仲有喬曉陽同文匯報咧。 係啊，喬曉陽同文匯報， 好似還時都出埋啊。 我就認為咧，呢個都唔係偶然嘅，又係一個串通出嚟。 一啖砂糖一啖屎， 你所講嘅 咁佢就俾個 warning 你啦，俾個 yellow card 你。嗱，你小心啊！你要搞政治嘅話，你就唔好亂嚟。我真係 DQ 你，話你包仔咁緊張個位， 大門係為你開嘅。你要中意上英又得，上谷又得，你要捐三萬唱 K 都得。不過一手硬嘅就收埋支棍，突咗條棍尾俾你睇到。 咁 其實就係咁啫嘛。 客觀效果咪就係俾你知道民主派裏面當中有啲人就係喂把刀係喺度嘅喎，即係把刀喺度啊。其實我覺得佢就爭取咩咧？呢一把刀咧係可以爭取到真係部分人轉態，會爭取到部分人轉態，就將嗰個成個嘅所可以話嗰個口號咧，就再吞單一啲。 我再加隨數一點咧，就係點解佢會出事咧？就是、因為佢見到咧上一次補選之後。他哋有少少亢奮啊，主流民主派，因為見到朱海迪 彎咗咯， 你姚松炎唔靠我啊嘛，瓜咗啦，你歐樂軒，你靠我咪贏咯，咁 勝啦，係咯， 唔係佢有人係會咁嘅，有時即係你勝利衝昏頭腦，即係民主黨其實係最好過係呢一兩年嘅啫嘛，即係自從係 2016換屆選舉， 我覺得叫做咩咧？嗰啲大婆嗰種誠意結啊， 點啊？ 即係個老公就出咗去滾好耐啦，跟住最後尾俾個小三呃曬啲錢翻嚟，跟住個大婆就話嗱， 我估到你噏呢啲， 唔係啊，要靠我，最終你已經冇曬錢啦，嗱，我而家就幫你儲起咗啲家用，你咪要啊，咁民主黨嘅心態就係咁啊嘛。佢見到姚松炎敗選由心笑出嚟就係咁嘅原因咯。 我覺得佢係心笑出嚟， 我梗係啦， 大佬，所以你唔好話共產黨又扇佢，佢亦都心甘情願出嚟，大家一人踩一腳。 唉，如果唔係點會踩足一個禮拜 咯？踩到而家都仲踩緊，大佬，我係姚松炎，點我唔玩啊，大哥，係咪？你嚟選啦，大佬，我俾你喺度恥笑，大佬，你又懟我上馬，係咪？ 唔係，所以我就話嗱，呢種叫做即係點講啊？捱咗鹹苦咁多年，包括喺呢個梁振英年代，包括俾本土派圍攻、自決派攻擊等等嘅情況底下， 反彈啊嘛！你想講 佢有機會反彈嗰下咧，即係一個彈弓撳住嗰下咧，即係我覺得就令到佢哋冇咗個政治判斷。 同意， 我覺得是政治判斷的問題的， 我覺得是個 judgment。 但是呢亦都顯示到呢，當共產黨主動出手那一下，香港的黨派呢，當他以往反而你圍堵我簡單，我想都不用想，是吧？689正衰人就行了。 現在777是失途很多 的。當777甚至後面的習近平是通過777去出手的時候，民主黨就會陷入兩邊不是人。結果咧就係佢好容易跌咗落去呢啲咁樣嘅即係公關陷阱裏邊。 仲有啊，我覺得唔止係公關陷阱，公關陷阱某個程度上都容易啲處理。嗯、但係我覺得而家咧係佢哋咧睇到佢反應出嚟咧，有一個我覺得更深層嚴重嘅問題咧，就係交啊，所謂嘅交嘅問題係咩咧？你講係啊，我哋冇啊呢啲嘢咩佢禮貌嚟啊，或者係講我哋行中間路線啊。諸如此類啊，佢嘅思想形態、意識形態咧，係固守於一種嘅叫做冇啊，我哋冇違反原則啊，冇我哋所做嘅嘢全部係有論述噶。你成日用個聽論述啊，諸如我覺得最危險就係呢一度。喂，你完全對個形勢嘅判斷啊，你唔係淨係做你認為啱嘅嘢就夠喎，大佬，唔係話我 stick to 我嘅所謂嘅民主黨嘅 principle 就夠喎。喂，你要對形勢分析先得㗎。 因為你不單止是一個民主黨的事，你這個是一個整個民主運動的翼裏面是投成的問題，給人的感覺是投成的。 感覺是這樣，而且我事實上覺得你所講的論述，即使為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溫和民主派，我聽得明你講什麼都好。 我都聽得明白， 我聽得明白你講什麼都好。 我都溫和了。 我們剛才的所有的 不是，我聽得明白，但我都不覺得他們應該這樣做。就算林鄭來也好，應該盡量 call show 下去，我覺得。是因為林鄭要靠民主黨，多過民主黨要靠。喂，坦白講，你被人圍堵了五年了，已經係，係咪？你而家再捱落去，你冇嘢輸喎，根本係。 係。 但係調翻轉，林鄭要攞繼續做衰格嘢，然後攞高民望再做更衰格嘢啊嘛。 林鄭今次係贏曬 嘅。佢高民望嘅基礎喺邊度咧？就係佢搞掂埋你嗰班錢王啊。係 啊。 佢 show 呢一個嘅講，即係呢個成個舉動咧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啦。是不是3万元就已经是一个善意的显示嘛？ 咁啊贏到淺黃嘅選民覺得啊都 OK 喎， 有計傾喎， 係啊呢個人願意去走去人哋嘅晚宴。唔單止係酒會食埋嗰飯，可能食到次就走嘅啦。通常都係，係咪？但都唔緊要，呢、這個舉動 OK。 嗱，所以我覺得正正係而家因為七七七上咗台之後咧，大家喺民生政策嗰方面有計傾咧，你反而咧喺表面上面要更加對抗。 啱啊！ 你應該要更加對抗，因為你事實上民生你真係要同佢傾噶嘛。 唔係，同埋呢個係一個博弈嚟嘅。啊，即係show hand 嘅時候咧，你係要不斷 show。show 到你對手已經是覺得我冇籌碼再同你 show 嘅時候咧，咁你就贏。 嗯， 即如果你兩嘢就，我唔去啦，係 pass 咁樣，咁你就瓜噶啦。 同埋民主黨捉曬腳影嘅，我覺得真係嘅。佢即係撳呢個穴位就個腎有事，撳嗰個穴位就個肝有事，撳呢個穴位就陽位，其實就係咁。佢基本上佢每撳一個穴位，佢個反應就係一個 reflect。 唔係，同埋我星期五亦都講過一次，我就話喂，你鑊鑊都喺呢啲咁嘅大場合裏邊出事。上年咧。就登領匯的廣告，幾難看的大佬， 咪又是中間人咯， 咪係 ，come on 呢啲嘢，唔通真係阿張文光攞翻嚟嘅咩啲廣告，係嘛？總有中間人，我話俾你聽，民主黨咁多年，由我哋喺度嗰個年代開始，總有一棚人喺民主黨身邊揾食，然後接出邊啲單攞嚟對沖，跟住無論係商界嘅好，嚟自內地北京嘅好，你睇唔清呢一陣人咧？你死咗都，你俾人賣咗豬仔，你都唔知咩事。 明白， 係嘛？你見到成個匯點陣營由1997年到而家，佢哋做過邊一樣嘢係有利於民主黨？ 冇乜。 嗱，呢個唔係話我哋舊事重提啊，係嘛？而係你成件事你睇翻轉頭， 全部都係負資產嚟 嘅，全部都係負資產嚟嘅。如果你話 同阿爺又溝通唔到， 同埋我覺得放棄做中間派呢個諗法，包括張曉明都要放棄，唔好再溝阿湯家驊。 点解啊？ 呢个真说话讲俾共产党听，香港嘅中间派只可以由建制派分裂出嚟，唔可以由民主派分裂出 來。即系田北俊、曾俊华之流咁。 田北俊、曾玉成，佢哋组成嘅中间派将会系香港最大嘅泛黄泛蓝系统啦。 立晒，如果你立晒浅蓝同浅黄， 但系如果你由黄嗰边分裂出去成为中间派，就变咗黄成志咯。系冇用噶，你等于政治道德已经输晒。 你睇到咧，只要阿曾玉成咧主持會議咧，顯示出公道少少。哇！你睇下我哋啲， 大家都好亢奮， 大家都覺得係佢係一個好人，佢係好人， 即係黃萬妮斟杯酒俾你一樣 咁 啫嘛。 咁啊，跟住咧就依個咁嘅阿田北俊壞孩子咁樣，哇！好嘢，拍手咁樣， 係咩？ 事實上 係 咁 喎。講翻幾句人話， 人話 係咯，咁就即刻變成係男神啦。用乜嘢啫？所以我就話中間派共產黨到今日。仍然硬溝泛民裏面的所謂淺黃的勢力， 冇用嘅， 意圖 neutralize 佢哋成為香港的中間勢力代表而穩定香港局面，一定失敗。二十年嚟，我同你逐個數，有邊個成功過？ 咩陳才起之流開始， 由民協開始， 民協係馮檢基， 馮檢基加入林立會開始， 羅長國 匯點嘅陳才起加入林立會，到羅長國。跟住一路到呢個狄志遠，到呢個黃成志。是吗？你数啊，有哪一个分裂出来的可以在香港动起一支旗，在选举里面起码保留到一席，不要说每区一席，是自己的一席都保不到啊。 没有。 没有，是零。 不过他戒到票。 除了益了他代了球钱之外。 戒到票。 戒到少少啦，大佬。 好简单。 喂，黄成志咁本来万几嘅跌到六千几，大佬。你比我去戒好过啦，大哥。 所以我说。 又放盘。 邏輯上香港的中間勢力只可以由建制派分裂出來，如果不是個政治邏輯根本是不合理的，根本是， 所以你寧願， 那你民主黨做什麼呢？ 如果 你明白嗎？即是唐伯虎點秋香，那人家又不是對著你念詩，你做什麼給反應呢？ 他反而呢，他真的即是去籠絡本土派又好，葉普成那些呢，在左邊打回我們轉頭還有效啊，是不是、即是你讲到最激进的 又得， 是啊，即是港独啊，所谓自决啊，跟住又再讲怎样冲击啊，那些喂，有时我们都有些界限的，反而他还有效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全部难听你讲做晒契弟嘛。那他反而呢还能够呢令到那些分裂呢是达到的应该有效。 这个就牵涉到阿爷的党性的问题，因为他觉得 建制派分出嚟做中間派咧，嗰啲就係家奴。如果佢做咗中間派，就係叛變。 啱。 所以曾玉成之所以受到苛待，就係咁嘅原因啦。不斷俾左部咧攻擊曾玉成、曾德成兄弟，呢、這個就係佢哋連個基本嘅識見嘅。香港咁細壇嘢都搞到咁黃， 咪就係話佢做立法會主席嘅時候咧，做得太過 最衰都 係 公正嗰頭， 公正得滯， 係啦，縱容嗰啲咁嘅自決派，縱容港 獨，唔係啊，佢嗰陣時候都有講噶，俾人錄嘅音啊，咩翻到嚟就 翻到嚟就喐， 係咯， 翻到嚟就喐。 喂，咁佢都其實幫緊阿爺啦，係咪？ 咁啊，梗係啦，我梗係唔相信佢係好人啦，即係我嘅意思。不過佢做得，佢做得比較喺個門面做得好啲咯。 唔係，因為佢而家極左啊嘛，上邊 啊， 上邊極左嘅話，佢就以用分裂泛民的方式来去建立中间派、而不会容许自己建制派良性分裂出中间派出来、因为这样就变成自己内部分裂、 叛徒 不是叛徒 搞掂了黄成志、狄志远和汤家骅就叫做拆反嘛、如果你这样去理解的话香港的中间派呢是一条死路来的根本是、即是李华明好张文光好杨森好你老友李永达好，唔好再发呢个梦。 又包佢入去，你冇啦。 佢喺花生台做节目噶嘛？嗱，上述人我哋从来都冇叫佢嚟做节目噶，除咗何俊仁。咁所以 何俊仁可能唔知道发生咩事。 啊，唔知道，我肯定唔知道。星期一我同阿何俊仁夜晚饮。 系咩？收咗三万咧？咁样系嘛？ 唔系唔系，之前嘅之前嗰晚，我就同佢讲阿谭耀宗嗰番说话，嗰个问题嘅严重性，即系我话、如果老共唔收翻呢样嘢咧，其实嗰个就大家打噶啦。唔使見乜都 唔使噶啦，我覺得應該 大家就開放 反台噶啦， 應該反台噶啦，應該就咁當然啦，佢就肉談冤一役，咁、就由湯家驊把口就講出嚟，其實譚耀宗就係一個談判嚟嘅啫，用完就即棄噶啦。 唔係嗱，而家又講翻啦，民主派咧就應該咧喺譚耀宗之後咧，就真係要即刻開會，然後跟住一齊嗌結束個 反擊嘅，應該要 要係咁樣。 我覺得冇咗嗰種嗱，我相信 冇種吉啊。 上邊亦都有人即刻傳話，就係話譚耀宗不代表我們。我覺得係你見到支聯會嘅反應咁 mile 咧，我覺得都奇怪嘅。嗱，就算你話民主黨冇反應都好， 咁大家中衰咗喎。梁耀忠啊， 梁耀忠就喺朝后早个 radio program 里边话会讨论呢个立场，咪俾人骂到爆咯。跟住佢想补飞，咪就喺阿范国威嘅记者会度突袭，就嗌口号嘛，又再歪埋咯。 唔系呢个系契弟嚟 嘅， 呢、 這个咪歪咗两次，你知唔知？ 唔系啊，喂，呢个人咧究竟系蠢啊，抑或系真系？ 你唔知佢老细系边个啊？岑芬啊？ 哦，岑芬又点啊？ 你唔惊啊？ 即系零一咯。 哦，你唔惊啊？ 即系马列主义研究所嘅博士。 你知唔知啊？佢啲。 另一個老細於品海咯， 我知 佢啲托派嘅戰友， 嗯， 一聽到佢呢個名梁耀忠，屌，包括邊個咧？而家飲大兩杯唔怕講啊，長毛，長毛， 長毛唔係托派好耐啦，佢分裂咗盟棟出嚟啊嘛， 同埋劉山青，屌呢個人咁樣， 即係話阿 忠啊，佢以前係托派噶嘛。所以佢嗰啲嘢，你真係而家做反面教材差唔多，大佬。唔係，我唔想話佢，因為佢平時都係。謙謙君子係咪啊？但係有好多時候你嘅舉動咧，其實兩嘢已經測試到你嘅，討咩 Q 輪啫？難聽你講，結束個黨專政，你捱咗廿幾年，你而家先嚟討論， 唔係啊？如果自唔係啊？我話兩個問題， 同國足啲民生一樣，洗唔甩 嘅。冇錯， 如果你唔係智慧，你係智慧問題，我都覺得好大鑊。佢你成日都係你成日都係賴啲咁嘅嘢， 唔會。 啊，上次啊選主席又係咁樣樣。第二，如果 你我想問下，點解喺關鍵時刻先智慧出問題咧？如果一個蠢嘅人。佢廿四小時都係咁蠢㗎，即係好似曾玉成嘅名言就係蠢人總會做蠢事。啊、但係點解梁耀忠 成日做蠢事？ 係永遠喺關鍵時刻先做蠢事嘅咧？ 佢計得好清楚，佢比我哋泛民任何一個大佬其實嘅計算仲精準。以我對梁耀忠嘅接觸，堅㗎，唔係流㗎。 你記唔記得啊？彭呢、這個第一次政改方案，曾蔭權。 哦 ，call 梁耀忠去啦 ，call 梁耀忠个飞嘢，啱啱冇一个 组，你啲桥嚟噶嘛？ 唔系，我未入政府嗱，屌你唔好乱屈。嗰阵时我未入政府， 你知道呢条友容易跪低啊？你 call 梁耀忠 咪系咯，咪有得神分 call 梁耀忠咯，又系，所以我就话有迹可寻。好多人咧就对于泛民嘅过去佢哋嘅背景唔系好掌握，咁所以我觉得咧，华叔嗰阵时有一句名言嘅，就系、是、接近权力嘅亢奋。 我抄咗呢句， 警惕民 主派。我抄咗呢句，我抄咗嚟批評人啫。 接近權力嘅亢奮，咁我覺得無論奶媽 個樣幾唔好都好咧，佢都有一種接近權力嘅亢奮嚟嘅，我覺得。 即係覺得特首嚟就已經係一個好 something 啊！即係點講啊？叫仲媳婦俾阿黃萬妮虐待咗咁耐，你諗下白燕突然間個老公高中啊嘛，然後仲要翻嚟迎娶佢喎。 喂，咁 嗰下阿大佬釋放曬啦。 你睇啊，湯家驊咧，依個咁嘅阿張曉明咧，同佢行櫻花就是、上櫻花嘅時候， 唔係菊花咩？ 上櫻菊花好，櫻花好。佢你睇到佢嗰個喺個 Facebook 裏面定喺 Instagram 嗰度，嗰、那個嘅留言咧係嗰種嘅就係、是、你所講嘅亢奮啊！ 如果唔 係 點會話、 啊？又用嗰啲 terms romantic 好，或者依個咩 dramatic 好，即係依啲咁嘅 terms 咧，係顯示出佢嗰種接近。其實講真的，張曉明是乜鬼的高官啦、啊？ 我想在玉潭冤公 哇！如果俾佢見 掟個花樽掟死幾百 人，唔係喂，如果俾佢見到常委，佢咪心臟病發？ 我哋僆仔嘅時候啊，想去廣州抗議啊，係咪一個花園酒店？ 係花園酒店， 咪就係張曉明走嚟。你哋搞咩？係僆仔嚟嘅咋？ 嗰陣時係港澳辦嘅支客， 冇錯啦， 即係安排下車啊。 係啊， 係啦，嗰啲嘅角色。 你有咩要 serve 你啊？咁嗰種人嚟嘅啫，大佬。 咩國務院呢個辦公誒港澳辦公室主任啦、啊。但係其實老實咁講，即係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反對派咧，你有抗爭派嘅時候，喂呢啲咁嘅人物都令你亢奮。 你錯啦， 你錯啦， 啊佢唔係，佢認為一早認為。 對湯家驊嚟講，甚至乎即係你想講嘅民主黨，佢哋都覺得呢啲人都係 OK 嘅。 嗯， 咁所以你咪出事咯。 唔係，我成日都話有陣時係個標準嘅問題啊。當佢圍堵咗咁多年咧。任何一個人聲稱自己係習近平嘅中央辦公廳嘅代表落嚟咧，都中 你都信啦，以為 都中伏嘅，真係嘅。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哋成日俾人老點就係咁嘅原因。 揾條癲佬話俾你聽，我係呢個習近平嘅近身，咁佢又信嘅。 喂，不過咧， 佢信㗎，我諗佢哋會信㗎。 我覺得今次揾阿湯家驊咧，咁樣同佢行呢個櫻花園。兩個鐘咧，係咪行兩個鐘定係總言之係成件事兩個鐘啦？成件事兩個鐘啦， 噏大一粒半鐘啦， 搞咗兩個鐘啦，成件事。咁我覺得咧，除咗係頭先我哋所講嘅，佢係要釋放呢支咁嘅所謂爭取啊中間派啊之外，我覺得仲有一樣嘢揀湯家驊係一定有啲原因。 咩咧？ 就係咩咯？ 靚仔 咯。咁啊，不如揾你啦！ 你飲醉咗你真係，唉都。 即我覺得咧，係湯家驊係代表緊而家香港嘅我哋最注重嘅所謂嘅法律呢兩個字。 佢仲有咩？ 唔係嗱， 呢條友 我唔知中共點睇佢。喂，嗱，你話梁美芬，佢哋以前嗰啲譚慧珠呢一班咁嘅全部妾友嚟啫嘛。喂，阿湯家驊話曬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 唔係，我覺得最主要係換咗馬房。梁美芬後面是林武、 啊 謝偉俊後面都是林武，林武已經退休了、 啊、 十幾年在香港盤根錯節，由港澳辦、新界辦、新界辦、九龍辦，即基本上香港建制派參選都要林武批准、 嗯、 好了，他老頂退休了，跟住你問 譚慧珠和范太這一條 線落曬了， 就是張德江系統了，即是說人大常委系統了、 啊、 全部落曬 了， 所以現在抱出來的就是習派的，我覺得、 嗯、 其實很簡單，不是我相信不是張曉明特別 眷顧 或者 眷顧呢個湯家驊， 而係收我大嘅，我覺得。 嗯， 唔係，同埋咧，大 家我覺得湯家驊一路都係習 唔係大家香港人咧，要醒一醒。呢啲大律師咧，喺做生意嘅有錢佬嘅角度咧，就係我叫你行你就行，我叫你走就走，我叫你跪就跪嘅咧。 因為喺有錢 佬，因為你講左講右都得噶嘛。 法律係一個工具嚟啫嘛。 冇錯啦。 嗱，但係你留意一下林鄭上台之後咧，就湯家驊做咗行會裏邊，然後代政府出嚟解話咧。嗱，佢始終咧，我覺得啊，你相對起比起譚耀宗，比起譚慧珠， 係好啲㗎。 其實梁愛詩比起梁愛詩呢扎，包括係阿梁美芬呢扎咧，係好啲嘅。同埋你記住，你睇到梁美芬呢扎咧，就完全已經收聲啦。 嗯， 梁美芬根本冇料到佢有幾時解釋過個法律係解釋得清楚啊，大佬！點要你攞佢嚟比？ 有料到就唔係佢人大讀完法律先至翻去港大讀啦。 但係而家 大家唔好搞錯個程序啊！真係 知啊， 係有料到都冇用啊！你睇湯家驊冇料到咩？但係你話佢解釋法律，解釋到一塌糊塗， 冇公信力啊！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即係呢啲咁樣嘅，無論花幾多心血去栽培，成為中間派都好啦。因為佢冇嗰個道德基礎喺度，亦都冇公信力咧，所以好快係會玩完。 喂 ，break 啦喂，等我斟下酒先啦，大佬。 好啦嗱，即係代錢落民主黨咧，就到此為止啦，唔會再代嘅，費事又要。 我覺得你代咗俾中共喎、啊。